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15号在网站三色企业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简历。